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有可以处理的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五点十分啊！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你好， 你好，你好，陆卷光，大家好。 咁啊，关于咧就系疫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嚟紧好快咧就系农历新年啦吓， 系啊， 就 系一个月到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段期间咧就系节日嘅期间咧，其实有好多喺海外嘅香港人咧吓，香港居民咧都希望咧翻嚟香港度度过节日嘅。咁、但系近期见到一啲嘅新闻报道咧，就系讲到话啊，好多嘅一啲机票啦吓。酒店啦，都是预约是预订是爆满晒。咁都令到呢嗰个酒店啊，即係譬如香港嘅检疫酒店呢是非常之紧张㗎噃。 同埋呢同时间亦都係 Omicron 呢，即係另一个变种病毒呢亦都涉入緊喺好多唔同地区啦。其实喺唔同嘅国家同地区里面呢都先后被政府列入咗为一个 A 同埋 A+ 嘅一个高风险地区。咁喺呢啲嘅地区里面飞返嚟嘅航班呢就已经有一个熔断机制。咁即係其实呢除咗一票难得之外呢，仲要攞咗个机票呢都未必返到嚟。咁令到呢即係除咗係话成个嘅安排呢係已经係紧张之外呢，仲係会打乱晒咁样。 係呀，咁关于酒店方面呢，因为其实头先都讲啦，好多嘅地区呢如果出现咗一啲 Omicron 相关嘅確診个案嘅话呢，就会被政府呢就列入为 A 组嘅风险地区，即高风险地区啦。如果佢係 A 组高风险地区呢，咁佢就係要喺香港住21日嘅检疫酒店。 冇错。 咁如果佢係 A 加嘅，即譬如英国、美国同埋部分嘅非洲国家等等呢，佢係先住咧就系竹篙湾嘅检疫中心， 四日啦， 四日系啦，再住多17日嘅检疫酒店。咁、 嗯、 所以其实咁多嘅旅客啦，即系特别系比较多香港人系在外嘅英国啊、美国等等咧，佢哋呢啲地方翻嚟咧，咁啊要住即系检疫酒店都比较长嘅时间啦吓。咁、而亦都系好大量嘅人系咁样翻嚟嘅情况之下咧，那个检疫酒店咧系的确系紧张噶。 系啊，同埋检疫酒店嗰度咧本身咧，因为即系佢哋嗰个安排嘅问题。而同時間咧，頭先陸宇光你所講嘅 A 組或者 A 加組呢啲地區咧，往往咧就因為政府嘅熔斷機制咧，咁譬如啱啱英國、美國都係啦，由12月26日開始咧，就國泰嘅航班咧飛翻嚟嘅話咧，都 係由倫敦飛嚟香港， 係啦，就要停14日啦，即係去到1月8日。咁咧，依啲其實已經一早已經係訂咗檢疫酒店嗰啲咧，就其實成樣嘢都打亂曬，所以你就令到成個酒店業裏邊咧嗰個嘅情況就更加混亂啦。 個運作啊、安排啊，都可能令到酒店業界都相當頭痛啦嚇。仲有一個小問題嘅，咁就係咧其實本身咧就係檢疫酒店嘅計劃咧嚇。咁啊，政府已經推出咗呢個6轮噶啦嚇。咁啊，嚟緊咧就係依家係進行緊第6轮啦嚇。嗰個合約期咧就係由今年嘅12月啦，去到咧。 出年嘅2月28日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就快系完呢一期嘅检疫酒店嘅合约啦。咁、要系重新去到再去做一个检疫酒店嘅计划。咁就有啲嘅酒店业界以前都讲啦，啊，其实以前咧通常都系两个月、三个月嘅合约都比较短一啲啊。咁如果系合约期之后嘅一啲房间预订咧，好多酒店咧都系唔系好敢咧咁快就俾啲客咧去到预订住啊。咁所以咧就希有啲声音咧都希望咧政府可以咧系延长嗰个新一轮嘅一个检疫酒店嘅合约期啊。咁有啲嘅酒店业人士就收到新嘅政府邀请啦，好似嗰个嘅预约期都可以长少少吓。 系啊。 咁究竟嘅情况点呢？吓，不如我哋都呼吁听众啦，我哋电话係1872311，1872311，唔知就有冇啲听众呢係都有亲友係需要喺海外飞返嚟香港嘅呢？ 我都有啊，唔好话。 係咪咁佢点啊而家 都麻烦㗎，即係佢哋而家都諗緊，即係返嚟嘅时候嗰个安排，因为尤其是我譬如我自己有啲business partner 个英国嘅家人飞返嚟，可能都係讲緊话1月16日都唔知政府会再熔断，一再熔断嘅时候咧，嗰、个酒店安排的情况啊，又唔知会点样，其实都好麻烦，因为亦都要踏入过年啊嘛，咁啊有好多嘅情况都系需要再等待，咁呢啲其实系好烦人嘅嘢嚟嘅。 有各位听众有冇啲类似阿麦家俊嘅朋友咁样嘅情况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麦家俊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酒店业界嘅人士啦，就有检疫酒店嘅营运总监崔定邦喺度啊。 你好，崔先生。 你好啊，两位大家好。 你好啊，先问一下咧，就系呢一轮嘅预约情况啊，即系讲紧圣诞、新年嗰个嘅预约情况系点样咧？会唔会好多人真系预约翻嚟系过农历新年咧？ 哦，会嘅。嗱，其实咧，仲有一日咧，就已经踏入1月1日啦。咁其实喺外国翻嚟好多地方咧，即系其实翻嚟香港都需要咧检疫，可能咧长达咧21日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其实陆陆续续咧，即系其实喺12月初啊，或者而家啊，其实最多市民会拣嘅，因为大家都系中国人啦，大家都好紧张过农历新年嘅，呢个人之常情嘅咁样。咁所以咧，喺1月份啦，咁咧好似我哋自己嘅检疫酒店啦，咁样。咁我哋嘅入住率咧，即系都好高，已经去到个 booking 有90%咯。其实系， 系咁嗱，都有啲消息就系话咧，就系政府开出咗新一份嘅一啲检疫酒店嘅邀请啊，吓，咁系咪话个个合约期可以比以往长啲咧？ 系嘅，咁咧今日大家都可能有都有一啲报道有讲啦，亦都有啲立法会议员就透露咗啦。咁咧其实嗰个检疫酒店咧，即系喺下一轮啦。咁咧政府亦都提出咗嗰个咧邀请俾咧所有嘅酒店啦。咁入边嗰个检疫期，即系嗰个合约期咧，系的确咧系长咗嘅。咁大概都有5个月嘅系。 系，咁系好定唔好咧？即系以前就2-3个月啦，而家一开就开5个月合约，对酒店营运嚟讲系有咩嘅好处啊？ 其实我谂呢、这个其实呢、这个延比较延长咗嗰个合约期啦。其实个好处咧，可能政府亦都睇到啦。咁咧刚刚其实可能喺应该系2月底咧就会完成咧第6轮啦，咁样。咁好啦，咁政府会 forecast 咧，第7轮究竟嗰、那个即系时间由几时到几时咧？我谂呢个咧，其实政府系想照顾咧市民啊，咁样系多过照顾我哋啦。因为咧，其实好啦，我哋假设某一间酒店啦，佢确认可以咧成为第7轮嘅检疫酒店啦，咁佢可以咧打开门去收客啦，咁样。好啦，咁佢打开门收客嘅时候咧，咁佢可以咧就系、是、向市民咧去提供咧，特别喺今次第7轮啦，咁佢可以覆盖到嗰个日期啦，其实系由咧即系3月份一路去到咧已经进入咗暑假咧7月啦，咁样去到7月底，咁咧喺嗰个即系喺酒店营运上面咧，咁第一，咁我哋嗰个规划啦或者准备咧，即系呢个会更加清晰啦，咁样呢、这个第二，咁咧其实可以咧俾客人咧，例如可能过埋农历新年之后啊，或者如果其实政府比较早可以公布嘅，可能咧明年头已经公布咗，咁咧3到7月咧嗰、那个酒店咧究竟个名单系点样啦，咁市民就可以早啲就去预订酒店啊，或者去预订机位，咁市民喺预可以早啲 planning 嘅时候咧，咁咪大家咪会松动啲，咪唔会咧特别。其实喺3到7月入边有下一个高峰咧，就系、是、暑假翻香，即系翻嚟香港啊嘛，咁样咁咧家长啊或者市民系可以做准备咯，呢个系。 咁咧，头先都讲过，就系喺一个比较长嘅规划里边咧，就对酒店嘅安排会比较有利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其实嚟紧咧都有好多嘅需求啊。其实而家崔先生，你睇翻过去嗰一段时间咧，政府通常都系涵盖嘅酒店咧三十至三十六间不等啦， 三十至四十间， 差唔多啦，系个房嘅大概系10,000至11,000到啦吓。你觉得呢一个数目咧系咪够咧？因为其实都好多市民咧去反映，其实每次翻嚟都好贵嘅。 嗯嗱，呢一个咧，其实政府都有听市民嗰个意见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宏观咁睇咧，由检疫酒店计划，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就喺旧年嘅12月推出啦，咁样，当时我哋酒店都喺第一轮嘅名单上边啦，咁一路辗转去到咧依家啦，咁样，咁咧都经过几个阶段啦，其实总体嗰个数目咧，其实系有增加嘅，咁样，有阵时高高低低啊，但总体咧都系有增加，同埋如果再，因为后来咧。我哋再将咧，即系家用系特别抽咗出嚟咧，去咗咧，即系指定嘅酒店去再做检疫。所以如果我哋系单单睇检疫酒店嗰个房间数目，以至甚至喺早一两个月啦，咁咧我哋啲姐姐啦，即系家庭佣工啦，佢亦都如果佢都有一啲啦，佢喺外国打针嘅话咧，佢都要去竹篙湾做检疫啦。我哋如果宏观睇晒总体嘅数目咧，其实咧系个房间数目系有增加嘅，咁样政府系有咧听到咧市民嗰个意见嘅，咁样 增加同足够呢两个即系概念系咪即系相对应嘅咧 ？OK 嗱。咁咧，其實你話至於房間個數目咧，咁咧，因為其實咧，我比較多見到出現個情況咧，就係咧，因為其實有陣時咧牽涉到咧，正正頭先你哋都講到有陣時可能有啲航班嗰個熔斷啊咁樣，咁咧或者其實咧出現到，因為個情況係咧市民啦，咁咧自己佢咧去分開咗去訂酒店或者去買機票，咁如果出現咁啱得咁巧咧，即係佢搭嘅航班需要熔斷，好啦，咁佢就需要咧重新再去咧。預訂過去個酒店房間，例如改日期啊咁樣，咁有時可能出現比較多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咧客人唔係咁容易咧，即係例如佢 book 咗某間酒店嘅，因為可能呢個同佢嗰個負擔或者佢個 budget 有關啊咁樣。但其實普遍酒店嗰個入住率咧，即係都係比較高嘅，所以如果咁啱同一熔斷嘅時候咧，就唔係得你一個人熔斷啊嘛，係可能係成條航線都熔斷咗啊嘛，咁樣，所以就好多人咧就一齊去改咧，即係嗰個航班，一改航班就要改埋咧，即係 check in 酒店個日期啦，咁樣，咁所以就會容易出現咧，即係有時話，我成日可能成日都話，話揾唔到房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導致到市民會覺得咧，其實揾房好困難咯，係。 嗯，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嗰个嗰个市场情况系点咧？讲到话，即系譬如头先你讲一月已经预订率已经去到90%啦，咁跟住落嚟，譬如二月啦，那个预订情况系点？要几多钱先至买订到酒店咧？吓，不如同你哋讲下。 OK， 好啊。其实首先讲价钱啦。其实咧，价钱呢样嘢咧，其实好多选择嘅。喺个检疫酒店个名单入边咧，可能贵到去中环置地一样都有检疫酒店啊。但你翻嚟好似咧，我哋呢啲精品酒店嘅，我哋个价钱都系好相宜嘅。咁所以咧，其实价钱入边咧就有好多嘅选择嘅咁样。好啦，咁你话至于嗰个预订嗰个状况啦，咁咧其实进入咗去二月啊三月，我哋自己咧就未有，因为我哋未收到政府正式嗰个 confirm 啦，咁所以我哋就暂时都冇收过咧三月嘅客人啦。但其实我哋睇翻二月个状况咧，其实嗰个因为已经系进入咗淡季啦，咁所以其实二月咧我哋自己酒店或者其他我哋有啲识得嘅酒店啦，喺二月中后期咧，其实个房间咧其实系多嘅系。 咁其实讲返呢，就而家係嗰个合约期呢就大概係5个月啦。咁你见即係对于酒店业界嗰个吸引力係如何呢？因为即係你头先都讲啦，即係唔係个个季节都咁多客㗎嘛，即係如果係一讲係讲即係譬如半年咁嘅时间，咁係中间有一啲淡啲嘅月份嘅，咁对于酒店嚟讲可能即係又未住满啦，咁佢哋有即係有冇个原因去继续做呢个检疫酒店嘅生意呢？ 嗱， 酒店嘅業主咧，佢有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佢考慮究竟佢做與唔做咧檢疫酒店嘅嗱，可能有一啲酒店咧，佢本身咧佢位處個地段啊咁樣咧，就是、可能大家都去咗 station 嘅咁樣，咁所以根本上佢就唔需要咧去考慮咧去做檢疫酒店啦咁樣。咁咧有個別嘅酒店咧，就係、是、佢因為可能同點講咧，佢可能佢自己嘅業務啦，可能係做旅客比較多嘅咁樣。但個問題而家係冇曬旅客啊嘛，咁所以咧酒店都要揾出路，咁所以好自然咁啊。如果咧佢哋個位置或者佢哋嘅配套其實係適合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酒店咧都有酒店業主都係真係會考慮咧會去做檢疫酒店嘅。 咁而家咧大概即係大概三十幾間嘅檢疫酒店啦，跟住其實你哋收到業界嘅需求咧，其實有幾多間酒店係想去做一個檢疫酒店嘅？ 其实呢一路以来呢其实以我所知啦，咁呢其实都有一定嘅数目呢嘅酒店呢，即係其实当然係多过三十几间呢嘅酒店係有兴趣啦，但其实政府去呢即係以我所知啦，政府去考虑呢即係啲酒店究竟边间适合与唔适合，其实有好多考虑嘅因素嘅。咁呢所以有时唔单单只话淨係业主佢自己上，但亦都要睇下佢个整体嗰个配套啊，或者佢嗰个位置符唔符合到咧政府个要求咯，其实系。 嗯。所以头先咧就一直喺度问咧，就系讲紧其实阿崔生你个认知咧，即系市场上嘅需求吓，同埋真系而家嗰个酒店嘅供应咧，即系嗰个检疫酒店供应咧，其实系咪系一个好嘅一个点啊？即系我哋讲紧 equilibrium 啦吓，咁就系讲紧系咪有所要嘅需求系而家嗰个 demand supply 系搞得掂噶。 OK， 嗱，其实我自己觉得整体咧，其实咧系平衡到嘅，只不过咧系出现喺啲旺季，例如圣诞节或者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或者暑假啦咁样，咁咧喺某段日子入边咧，就会嗰个需求会比较高，但一去到淡季嘅时候咧，其实会翻落嚟咯，系，咁所以呢一个咧，即系难以一定话，即系完全满足到，同埋而家政府亦都尝试紧咧，即系例如喺某啲时间嘅，佢都可能会加多啲酒店啊，即系去做一个检疫酒店啊，有出现呢个情况嘅，其实系， 我又想問下最新嘅一啲疫情嘅發展啦。咁嗱，政府早前就收緊咗呢個嘅機組人員嘅檢疫安排啦。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咧，頭嗰三日咧都需要住喺檢疫酒店嗰度啊。咁而有專家亦都建議話，不如去試行咗呢個三日先。咁如果將來咧，可能都建議咧就再延長呢啲機組人員嘅檢疫酒店嘅逗留嘅時間啦。咁你哋而家有冇收到一啲機組人員嘅一啲預訂咧？咁會唔會話真係譬如？个情况系点咧？你讲下。 OK， 嗱，以我所知啦吓，咁咧机组人员咧，嗱，因为航空公司嗰部分咧，我唔系最了解，但我自己都知少少啦。咁咧，其实我系航空公司啦，咁咧佢嘅机组人员检疫咧，就主要去咗两个地方嘅，例如咧，可能有一间航空公司啦，咁佢喺咧自己喺机场上面啦，都有佢嘅酒店啦，咁所以佢就去咗佢自己咧个集团入边嘅酒店嗰度去做检疫嘅。咁至于其他嘅航空公司啦，就喺机场上面咧另一间酒店嗰度咧就去做检疫嘅，佢哋就唔系话出咗嚟咧去咧就系一般嘅检疫酒店嗰度去做检疫啦，系。 好啦，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真系输入嘅个案之中咧，咁啊 Omicron 相关嘅个案咧都系占咗大部分啦。咁啊啲专家就话咧，其实跟呢啲 Omicron 嘅个案咧，其实都有一个高嘅传播力啊。之前都有试过喺酒店传染咗俾其他嘅住客啦。咁所以就有啲人就建议啊，不如咧有啲酒店专系接收一啲有 Omicron 个案地区嘅嚟嘅旅客啦。咁你又点睇呢啲建议呢？ 我第一呢，其实我哋就觉得，因为如果再分得太细致嘅话呢，咁呢其实酒店嗰个呢营运或者会可能会出现困难啦，呢个第一。第二，其实呢本身我哋嘅房间呢，政府，所以头先刚刚你问我一条问题就是啲酒店其實咧有興趣做㗎咁樣，咁咧究竟咁嗰個供求又點咧？其實政府喺嗰個篩選入面咧，其實好嚴謹嘅。咁咧我哋每一間酒店咧，即係佢每一日都會有嚟做檢測啦。咁咧喺我哋想成為檢疫酒店之前啦，咁佢亦都做咗好多測試啊、睇圖積啊咁樣，甚至例如佢要咧檢查我哋嘅房間其實係咪負壓嘅，就以確保咧，就算房間入面咧其實可能係有細菌病毒，但都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嘅時間咧，想同大家傾傾咧，亦都係同疫情關係啊。咁就係講緊咧係外佣嚟香港嘅問題啦。 嗯， 嗱而家咧嚟講咧嚇，外佣嚟香港咧就一定要需要做一啲嘅指定嘅檢疫啦。咁佢哋去檢疫嘅地方咧，而家有兩個嘅指定酒店嘅，分別咧就係青衣華日酒店同埋香港沙田萬怡酒店啦。咁就有1000個房嘅。咁而另外而家嚟講咧，亦都可以喺呢個竹篙灣嘅檢疫中心係提供咗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咧，就作为外佣嘅指定检疫措施啦。咁但系咧，政府就寻日宣布，咁就由出年嘅1月3日开始啦，竹篙湾嘅检疫中心第一、第二期咧，将会停止接受嚟香港嘅外佣预约，改为咧就系提供咗新嘅一个检疫酒店，就系咧大屿山嘅丽豪航天城酒店啊。咁将会喺出年1月起咧，就会为新增嘅外佣咧就提供做呢个指定嘅检疫设施啦。咁至于咧就系而家住紧喺竹篙湾嘅外佣又点咧？如果佢嘅检疫期间咧系去到1月5日就完噶啦，咁就喺竹篙湾住埋佢。咁、如果佢嘅检疫咧系喺1月5日之后先至完成嘅咧，咁就将会咧安排佢哋由竹篙湾咧就搬过去咧呢个嘅丽豪航天城酒店噶。咁呢个问题咧就系、而嚟紧咧就系1月3日打后啦吓，咁啊嚟香港嘅外佣咧就冇得再租呢个嘅竹篙湾啦，咁、就系要租翻咧就系头先讲嘅两间指定酒店同埋呢个新增嘅丽豪航天城酒店啦。不过咧、那个费用咧就会贵啲，因为咧就而家租竹篙湾嘅话咧，咁其实系讲紧480元啦吓，咁但系如果系呢个嘅新嘅吓丽豪航天城酒店咧，就将会系750元。咁就足足贵咗咧270元啦。咁、相信对于雇主嚟讲咧，都会有啲新增嘅负担啊。 系啊，如果用21日嘅一个隔离嘅计算咧，咁啊原本咧就应该头先讲陆宇光就系大概9450元到啦。咁啊而家系大增咧，去到多过15000元啊，即系成6×7啦。咁但系好似亦都好似听闻咧，啲雇主都未有却步啊。嗱，即系以我自己，我屋企人咧就真系有咁嘅经验啊。 系点 咧？有个女佣咧就即系。一年前就翻咗去即系原本嘅屋企嗰度咧，就去做个稍事休息咁样，之后一直都翻唔到嚟。咁啊，到而家咧，就终于翻到嚟啦，就应该去到安排到2月咧，先至可以系翻到香港去入住隔离嘅。咁啊，而家正正就系咧，就中咗呢一个即系轉變的安排，但聽聞我屋企人咧，即係亦都未有一個任何卻步啊！即係我姑姐嚟嘅嗰位，所以就即係依個都係嘅，因為實在係個剛性需求好緊要。 咁就證明住係啦，而家喺香港嗰個外佣需求咧都相當緊要啦嚇。咁其實咧，之前業界咧都一直去爭取，話會唔會可以再多一啲嘅酒店變成係俾外佣檢疫嘅指定酒店咧？咁但係而家即係都講咗啦嚇。咁啊，除咗即係兩間之前已經係做檢疫酒店之外咧，咁新增咧都只係多一間啫嚇。咁啊，新增嗰間咧就提供到1100多間房，1138間房嘅嚇。咁加埋咧就2100多幾間房啦，咁變咗有啲業界都仍然覺得啊，其實係好多外佣咧都仲等緊嚟香港啊，咁啊令到咧 相當之多， 係啦，令到咧即係香港仍然係唔夠外佣用啦，同埋嗰個嘅人工咧都仍然係冇回落到嚇。 係啊，因為佢成個嘅整體成本上漲啦，咁啊，但係同時間因為有好多咧係一啲即係真係所謂剛性需求，即係除咗一啲可能係長者需要受到照顧之外咧，咁亦都有啲新嘅夫婦咧可能係。即係有一啲新嘅 BB 啊，即係有新生嘅 BB， 咁可能要去照顧啊，咁啊呢啲咧其實佢哋都好想快啲嚟，即係佢哋就算有咁樣嘅資源咧，但係實際上咧搞到係新嘅外佣咧嚟到咧，都係即係遙遙無期啊，咁啊所以將成個家庭嘅一個安排同埋成個 planning 咧都打到好亂，咁呢個都係而家即係一啲情況會見到嘅亂象啦。 兼且咧，就係我相信咧，好多一啲外佣，即係想請外佣嘅雇主啊，咁喺呢個預訂檢疫措施嘅期間，亦都係遇上過好多嘅難題啦。即係譬如話之前咧，竹篙灣嚟講咧，就要大家就鬥快就上網撳啦嚇。 係啊， 咁嚟緊三間都會係酒店啦，咁就大家各自喺酒店嗰度訂啦。但係都相信咧，都會遇上好多爆滿啊嚇，同埋即係呢個即係呢個預訂嘅一啲問題啦。咁根據報道咧，嗱呢個嘅新嘅嚇大嶼山麗豪航天城酒店咧，就今日开始咧可以接受预订噶啦，咁但系亦都好快咧，已经系爆满咗啦。根据报道。 咁大家点样睇咧吓？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咁大家有冇屋企都系需要去请外佣嘅咧？咁而家政府就唔再开放呢个嘅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出年一月开始咧就冇得再用咧嚟做呢个外佣嘅检疫嘅措施啦。大家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萧叔叔同大家讲紧 consonant clusters。一扎嘅辅音，一扎嘅 consonants 挤埋一齐咧，我哋可以点样读得好少少？因为广东话系冇嘅，英文咧就好多。今日讲呢个咧系非常之困难啦，对好多人嚟讲就系咧 th 音 ，ok 脷尖放喺上面嘅门牙下面，轻轻出少少气，好细声嘅。当我后面楞埋个 o 音嘅时候 ，ok 有咩字呢？1, 2, 3 个 three 啦，好蓬勃嘅一啲嘢啦，一个 economy 系 thriving 啦 ，thrive 啦。咁呢个我哋点样读好 1, 2, 3 个 three 咧？好啦，我哋读亲 consonant clusters 咧，最接近响音嗰个我哋先读好咗先。我想读 1, 2, 3 个 three thrive 咧，先读咗个 re 先 ，re with the right 卷嚟 re。跟住轻轻喺前面加个，而呢个咧系唔会影响到我原本读啱嘅嗰个 re 嘅。听住 three， 好似条脷尖咁扇入去咁样。three，so 1, 2, 3, 3, 2, 1。好啦，再读埋嗰个头先讲 thrive，the economy is thriving， 经济咧非常之蓬勃地发展紧啦。就是先读到 rive 先 ，I-M R-I-V-E rive， 前面加个好轻嘅，就系 thrive。今日讲到呢度，希望帮到大家，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昼5:45啦，咁啊，自由风咧，倾紧就系咧外佣嚟香港嘅检疫设施啦。咁啊，政府就寻日就宣布啦，就将会咧系喺出年嘅1月3日开始就停止咧开放呢个竹篙湾检疫中心一二期咧俾嚟香港嘅外佣预约啊。咁就改为咧就提供大屿山嘅丽豪航天城酒店咧，就出年一月开始咧就成为咗外佣嘅指定检疫设施啦。咁啊，原因就系话咧，政府系要防止呢个嘅因应住吓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喺全球嘅扩散啦，有必要预留翻呢个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嚟到咧做翻检疫嘅用途啊。咁大家点睇咧？嚟紧可能就会贵咗啲啦吓，因为系唔系竹篙湾嘅设施啦，而系都系酒店嘅房间啊。咁啊，雇主嗰个嘅负担可能会大咗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都唔知啲噶啦，都成六成七嘅。 系啊，好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系一个外佣嘅中介。咁就係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啊，张杰文你好， 张生你好， 主持你好，系 系先问一下点样睇呢个新嘅措施咧？ 嗱，佢个唔同处咧，就第一点咧就系竹篙湾嘅本身佢已经订咗个房间咧，就转做去呢个丽豪啦。 嗯， 个房间就多咗138间嘅，因为竹篙湾嗰度有1000间啦，吓、佢就1138间啦， 系 即系每日可以多咗6-7间房咯。咁一月份嘅话咧，就应该订唔到噶啦，因为佢系将嗰啲即系已经订咗个房间就转去呢个丽豪啊嘛。咁我哋而家所可以订嘅话咧，就订二月份嘅房间啦，咁样。咁啊，亦都有个唔同处咧，竹篙湾咧就系每个礼拜一咧上昼9点咧就即系竹篙湾嗰度放350间房，咁即系个个礼拜都要排队去攞呢个房间噶啦。咁丽豪酒店咧，应该做法就唔同嘅，跟翻酒店做法一样。即係政府合約有幾多個月嘅合約就可以放曬啲房間出嚟，咁即係隨軍專便啊！你上去就訂幾多 邊日就邊日啦，咁樣就唔需要每日每個禮拜去排隊或者要勞師動眾要搶嗰350间房咯。個好處就呢一度咯， 即係唔使就每朝早就大家係即係群策群力啊，群策群力咁去上去。 我都試過呢個， 係啦係啦，咁佢一開放開放曬嘅，咁你訂幾多號有房就有房，冇咧就話冇啦，冇就大家都知道冇啦，都唔需要再去排隊啦。咁樣啦，隨便有啲即係取消啊，咁啊後補上咁解啫。 但係唔係指定時間開始預訂咧，都有另外一啲問題嘅，就係你唔知道幾時可以訂到嚇。即係而家咁多需求底下，係咪真係訂到房咧？呢個新嘅酒店 都訂到嘅。我哋今朝有啲客人都訂咗啦，我哋自己公司都訂咗噶啦，差唔多有10间房訂咗噶啦。 係。 咁但係就中間裏邊咧，即係幾時有房放翻出嚟咧？即係啲僱主都可能真係好難話每日咧都喺個電腦面前，或者係打個電話去酒店度去睇個情況，都係需要到最終都係要靠中介公司或者其他嘅方式去幫佢哋做呢件事咧，係咪啦？ 係啊，最主要都係希望政府放多1000间房间啦，咁先有得即係可以保證嗰啲即係等候嗰啲人嚟得到咯。如果唔係嘅話咧，而家相差都係得138间房多咗，即係每日都係多6-7间房间，咁所以幫助都唔大嘅。 頭先以你哋頭一直以嚟業界嘅估算咧，頭先張生嚟講話係希望多1000间房，其實個需求咧係咪就係、是、即係每日其實而家話6-7间啦，即係你除翻30日，即係咪都要多翻5至6倍嘅供應咧先至夠，定還是其實都仲係同現實差好遠咧？ 係因為咧嗱，早期咧，因為係熔斷機制令到滯留嗰啲用工有6-7千人啊嘛，咁政府開放咗3间房间，即係意思話。3间酒店总共都是2000间房，咁2000间房咧，每日可以嚟嘅客人咧，大约系100间到啦。咁即系而家我哋每日做生意嘅嘅情况咧，就是、大约每日有70间需要70间房嘅。咁即系换句话，多咗系30间房嘅啫，每日。咁如果你30间房，你计啦，每一个客人要住10天嘅，咁你6-7千人，你要几月嚟咧？起码700个月先嚟到咯，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唔开放多1000间房间咧，而家以而家咁嘅进度咧，最少都要5-6个月先系嚟得晒嘅。 其实政府就一直都话系去到同啲酒店去到洽商啦，咁就究竟系咪可以转做俾外佣专用嘅检疫措施啦？咁但系咁耐以嚟啊，即系倾嚟倾去都得3间啫，咁其实有冇再向政府反映意见，希望再多啲酒店可以做检疫用途咧？ 嗱，其实咧政府有10几间酒店都系检疫用途噶啦，只不过佢个政策改咗。新嚟嗰啲係一定要規定嗰幾間咁解嘅。 係啊係啊， 如果佢放鬆咗，就好似以前咁，根本唔需要。我哋都冇講過話酒店唔夠㗎。其實而家都仲有好多酒店㗎，只不過有平有貴咁解啫嘛。咁而家個政策改咗，佢一定要喺嗰3间嘅，又唔俾你去第2间嘅，咁即係縮窄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房間個數量咯。令到我哋業界就係爭就爭嗰個幾間房啦、 其實。其實之前咧就係、是、開設一啲外佣指定嘅酒店咧，就因為即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嘅疫情咧，都係喺嗰一期啊，即係比較嚴重一啲啦，咁所以先有呢個安排啦。但其實而家嚟講，全球都好多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嘅一啲散播啦。咁其實其他國家可能個風險仲大過菲律賓同埋印尼喎，所以而家咁樣分開，仲有冇意思咧？你覺得？ 嗱，我唔想知嗰陣時政府啲政策咧，我哋淨係只希望咧，如果你真係要規定嗰幾間，咁你就唔好規定得咁唔足夠嘅房間。你規定嘅唔緊要，多1-2间，咁咪可以又達到佢嘅要求，又得到即係、就是、我哋呢個中介或者僱主嗰個需求咯。兩方面啦，就唔好話你又限制住，又唔俾我哋去第二啲。又唔俾足夠房間，咁樣做法就有個問題喺度啦。 但通常咧，因為咧要納入呢一類嘅酒店咧，即係如果以我估計咧，可能有幾個唔同嘅考慮點啦。第一個除咗係即係個酒店個嗰、那個規劃啊，或者一個安排啊，係要達到政府相關嘅要求啦。另外嘅就可能係個價錢上面都唔能夠話收出太貴啦。即係雖然而家就話係即係上升個60%啦，但係實際上嚟講，比起其他嘅一啲檢疫酒店咧，因為佢哋嗰個裏邊有好多其他嘅安排收費，其實都遠遠高於15000蚊嘅，住廿一日嘅話，咁啊，所以其實係咪即係亦都係 因為依一樣嘢令到即係其實要揾一啲適合嘅酒店，因為一千間房間實際上坦白講咧，唔係一個好難嘅數目嚟嘅，係啦。咁但係實際上要搣到頭先所講嘅幾個考慮點嘅時候，其實業界如果除咗係同政府講我要多啲之外，會唔會話即係主動話俾佢知，其實有邊啲嘅酒店淨係 engage 佢哋講依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嘅。酒店咧係有機會可以成為咗呢樣嘢，即係會唔會做一啲咁樣嘅政策倡議？ 其實政府唔係睇呢樣嘢嘅， 係 佢係點解佢要縮窄為就係得幾間酒店嘅咧？主要佢就擔心咧，譬如印尼同菲律賓係最大量個入口傭工嘅國家嘛， 係 佢係驚嗰方面控制方面咧，即係查，即係意思話翻查方面容易去查到啊，等佢集中埋一齊。如果佢有咩事，佢又會知道呢個傭工喺邊度感染到嘅。如果你又將個嗰啲傭工好似而家係有十幾間任佢住邊間咧，咁都唔知道喺邊度感染到，或者可能喺酒店度感染到都唔定。當嗰時好多酒店感染到噶嘛。咁佢就難於控制到啊。 啊，明白，但本身這個呢個咧，我哋講嗰個咧就係講緊唔係話將佢打散喺而家35間嘅酒店裏邊，而係講緊其實只不過需要一至兩間多啲，但可能考慮點就係要平衡收費啦，要平衡裏邊嘅安排啦。即係實際上嚟講，可能都真係差一至兩間嘅酒店嘅啫。你業界會唔會係去主動建議政府？譬如話，我哋可能揾到一啲酒店係想去做呢件事，可以集中到喺呢一度咧，係將一啲兩個國家或者得更加多地區嘅旅遊咧，可以擺喺裏邊嘅。你哋本身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唔係，佢而家翻嚟啲旅遊，如果香港打咗針翻嚟嘅旅遊，可以住第啲酒店嘅，冇分別嘅。佢呢都係檢疫酒店嚟嘅啫嘛。只不过佢当初咧，我哋知道个限制就系因为容易去即系、就是、追踪到啲员工喺边度有问题啊，系咪源头个问题嚟嗰度个证书有问题啊，各方面嘅啫。咁既然头先你都讲咗啦，都唔系呢个问题啦，已经周围好多地方都已经有啦。咁呢个咁嘅政策仍然唔需要再继续用呢个政策咯，可以开放佢住边间酒店。即係譬如封劍遊人啫嘛，係咪咁講啊？有啲僱主肯願意俾多啲錢，我一千蚊間房間都冇所謂㗎。我總之嚟得到，咁你開放俾佢哋，咪冇咩問題都解決咗咯。而家個問題，佢仍然係用翻呢個咁嘅政策，咁我哋又要求多啲房間，佢又唔肯俾嘅。咁而我哋冇要啲僱主冇要求到話平啲貴啲喎，冇提到呢個問題喎。 OK， 另一個 有呢個問題出現喎，係啦。 張建文又想問一個最新嘅進展啦，見到有啲報道話咧，今日有啲消息就係話宿務太平洋航空嚟香港嘅航班會被熔斷兩星期，係咪有咁嘅事？ 係啊，今朝已經係㗎啦，今朝嗰班機都嚟唔到㗎啦，已經即時熔斷14天內係嚟唔到嘅。 影響有幾大咧？ 嚇，係啦。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本身你睇下一日有百幾人嚟噶嘛，咁你14天起碼過千人啦。如果全部係新嚟嘅，起碼2000多人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啲房間佢要轉去，因為佢嚟唔到啊嘛，要轉去第二個譬如麗豪嘅，麗豪又唔夠房間咯。啊，呢都係好大問題嘅。啊，而且航空公司咧亦都唔同價錢噶啦，因為宿務比較平啲嘅，宿務航空公司，其他國泰啊、飛航又唔係有機啦，佢啲機票貴差唔多3-4倍嘅。對呢、這個而家我哋突然間呢個情況發生咧，對啲業界都幾頭痛嘅、 你有冇即係協助啲僱主去撲機票啊？ 有，今朝一早已經做到，因為頭先我講咧、那個證嗰、那個即係訂房嘅方法唔同咗咧，咁變咗機會大咗啦。咁我哋今朝都攞到啲房間嘅。 但真係不幸地咧，即係而家即係宿務航空就熔斷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嘅菲律賓個疫情係咁樣嘅時候，即係擔唔擔心其他航空公司都有機會係熔斷埋啊？ 都擔心嘅，但係頭先你都講咗啦，佢哋其實就唔係淨係呢兩個國家噶嘛，其他地區都有噶嘛，係咪？而家我哋就係、是、既然係有一定係有呢個熔斷機制嚟講，咁佢如果你係開放曬其他啲嘅，如果係。唔係特有啲勞動機制，我起碼我哋啲人就越盡快嚟曬啦嘛，已經。因為而家等緊嘅人都仲有起碼4-5千人未嚟到嘅。 明白。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咧，又問翻即係早兩日公布嘅新措施啦，咁就係話咧係容許嚇喺呢個嘅出年嘅3月31號之前係約滿嘅外佣咧，咁如果喺呢個僱主外佣同埋同意之下咧，可以個僱傭期咧延長多6個月啊？你點睇呢個新措施啊？ 呢個當然好啦，因為以往就要佢要再重新申請啊嘛，而家佢都要重新申請，即係起碼佢唔需要。即係一簽就要簽2年咯， 咁即係意思話延期一年都得咁樣，就即係合約上，即係換句話就係三年合約啦，都可以嘅，就唔係一定要再續薪就兩年啦，咁樣咯。咁對呢個僱主係有方便嘅。 係、啊，即係其實完約之後仲可以做多一陣。 誒、啊，即係做多一年嗰啲啦，因為以往唔係噶嘛，你做完之後你完咗最多俾你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啫嘛。 嗯。 咁你就要再做從一個新合約就係兩年噶啦。咁而家佢，如果你而家再申請，佢俾一年都得，即係用延長嘅方法，就唔係續期嘅方法。咪喺講錯，續期嘅方法就唔係話即係續兩年嘅做法，只不過我係延長，即係延長一年嘅啫。咁佢就方便好多，啲僱主就唔需要一請就要請兩年啦，咁樣。 我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即係僱主在換外佣的期間，即係唔使話中間有個真空期啊，冇外佣係俾佢哋服務啦，係咪？ 係，因為冇錯啦，因為佢而家因為嗰啲新嘅嚟咧，又唔知幾時嚟啊嘛。咁佢因為要接住嗰啲新嘅嚟，咁你驚住如果你話再續咗兩年嘅新嘅嚟唔嚟咧，咁點算咧？係咪？咁佢不如俾佢延期啦，你延期之後可以隨時叫佢走啊嘛，咁可以接到新嘅人工咯。 好啊，唔该晒张杰文啊，多谢你， 多谢， 系张杰文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嚟嘅，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中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不过而家咧只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位于诺桥位的一段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过两毫八升八仙。腾讯控股443.4跌个四，阿里巴巴109.9跌七毫，恒生中国企业82.1跌三毫四，美团218.4升两个四，京东集团259.8升四个六，商汤4.13新上市，药明生物90升两个五毫半，友邦保险79.15跌一毫半，全丰控股56新上市。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永盛新材料、云上科技、联合能源集团、鼎石资本同埋国际天石。五大跌幅股份：信隆控股、海亮国际、荣辉控股、灿灿品牌同埋赫斯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1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港金报16,750，比上日收市跌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43美元，卖出1,799.94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沙田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 道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咁而家系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塞到去帝国中心，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介乎和斜村至到沙田马场嘅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道因为水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而家近住发祥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收紧货机机组人员安排，头三日改去酒店嗰度做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无论对社会大众、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是一个好的起步点，避免了他在家居进入了社区的时候，然后才知识他是带有病毒。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香港回归前后咧，其实喺宪法嘅适用上咧，系好大嘅改变嘅。即系回归之前咧，香港咧其实系适用英国嘅不成文宪法，咁而英皇咧就为香港制定咗一部所谓英皇制告，作为香港作为殖民地嘅一部宪制嘅文件，规定香港嘅政府嘅架构。咁回归之后咧，这个主权的转移就是中国恢复行使对于香港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开始适用于香港了，而通过宪法就制定了基本法，基本法就构成了香港的法律制度的依据，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就是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的。 宪法一分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咧，咁啊，我哋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节目呢度啦。 大家好， 麦家俊啊，想同你倾下咧，关于系资助房屋嘅新政策啊。嗱，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系见咗传媒啦，咁就交代翻咧就系来年嘅重点工作啦。咁啊，讲到话出年会出售嘅资助房屋嘅数量啊等等。咁而同时间咧，亦都系讲到咧系几样嘢嘅，咁包括咧就系嚟紧咧嗰个嘅 嘅新嘅一批嘅居屋啦吓，咁佢个定价咧就将会以五一折出售啊，咁亦都会系咧2014年复售居屋以嚟咧系最高嘅折扣啦，咁啊单位最低售价咧就系124万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两招新嘅措施咧去到叫做帮助市民咧系购买呢个资助房屋噶，嗱第一样嘢咧就系政府会将呢一期啊今期咧未卖晒嘅六字居单位吓，即系啲货尾啦。就开放俾轮候公屋超过一年嘅人士申请啊，而第二招咧就讲紧就系咧系出年开始，政府咧就会收紧出售嘅居屋同埋六字居单位嘅转让限制啊。咁啊，讲紧就系咧，如果业主系唔能够高于原价喺第二市场去转售嘅单位咧，嗰个年期咧就将会由现时嘅两年延长至到五年吓。咁而咧，如果系呢个补地价啦吓，然之后喺公开市场自行议价出售。咧、那、嗰个嘅禁售期咧就由10年咧就延长至到15年啦，麦家俊 系啊，其实咧呢个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一个改变嚟嘅。首先咧，即系我谂第一样嘢，大家可能会问，都个六字居嗰度嘅货尾咧，其实嗰个嘅单位数目系几多咧？即系我嚟讲都好似系580伙，即系接近600伙嘅一个单位嚟嘅。咁啊，实际上嚟讲都唔算少，喺个即系现实嘅一个层面嚟讲。咁另外咧，另一个即系头先大家听到一个好重要嘅改变咧，就系、是、由呢、这个收紧六居屋同埋六字居嘅转售限制由两年至五年咧，其实咧个原意就系听闻系要遏止个炒风啊。因为睇翻呢啲资料咧，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咧，是近呢三年啊。在居屋的第二市场转售来讲，有208宗成交的个案，原来都发现平均每宗的成交来较原价是大赚多一倍。所以呢就这个情况就想是不是其实本来就是想是给一些市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措施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炒风的一个延续。所以就变成就是今次由两年至到五年，即、就是延长至五年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契机。 嗯，嗱，居屋啦，六字居啦，都系一啲嘅资助房屋嘅项目啦。咁啊，嗰个原意当然咧，就系希望帮助市民置业啦，亦都有一个嘅用意咧，就系有一个嘅置业阶梯嘅效果。咁啊，譬如市民真系可以负担得起去补地价咧，咁于是佢就可以喺呢个嘅公开市场补地价咧，就系自行出售啦。咁成为咗一个置业阶梯啦。咁但系如果见到啊，即系原来过去嗰几年咧，嗰个嘅居屋嘅第二市场转售系真系。被人赚超过一倍的时候呢，咁有啲人就开始担心啊，其实会唔会变咗成为一个赚钱嘅工具啊，咁所以呢其实都有唔同嘅人呢提出一啲嘅转售嘅限制嘅建议啦。咁其实月初嘅时候呢已经有一啲咁嘅消息呢就传出话係要做呢件事㗎啦。咁但同时间亦都有啲人呢就係提出唔同嘅意见，就係话啊，当然啦，唔可以成为一个炒卖嘅工具啦。咁但调返转，如果你对于呢啲嘅资助房屋转售嘅限制加得太多嘅时候，会唔会不利流转呢？因为始终咧，可能佢哋可以转售，咁嗰个用意都系腾空翻现有嘅呢啲资助房屋，俾一啲新嘅啲买家去到住啦。咁但系如果太多限制吓，大家卖唔出嘅，咁变咗咧就冇办法去将呢啲嘅资助房屋流转啦。咁又系咪一个即系譬如而家呢个嘅转售限制吓，去到收紧咗啦？是不是可以平衡到两方面的一个考虑呢？好啦，咁我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头先讲咗三样嘢啦，包括咧就系新一期嘅居屋啊，出年嘅居屋咧嗰个折扣咧就系五一折啦。另外咧就系嚟紧六字居嘅货尾咧就会俾轮候紧公屋超过一年嘅人士都买到啦。而第三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政府会收紧居屋同埋六字居嘅转让限制啊。各位听众点睇呢？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嗱，而家电话旁边啦，麦家俊吓，就请嚟咧一位房屋委员会嘅委员柯创成同我哋倾下噶。柯创成你好， 柯创成你好，你好，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先讲讲折扣嗰度啦吓，咁啊讲话新一期嘅居屋就有五一折吓，六字居咧亦都有四一折咁出售，咁、那个折扣率咧都系近年嚟咧比较高嘅。点样理解呢个折扣率啊？ 嗱，其实过往咧资助房屋咧都有一个嘅现象咧，就系同市场个金额咧挂钩嘅。 咁特首咧今屆咧佢係提出咗，就係話希望咧係以市民可負擔能力咧，就係作為一個叫做置業嘅安排啦。咁呢個就係過往我哋都有爭取嘅。其實今次呢個折扣咧，其實都係反映到咧市民可負擔能力，亦都唔使咧令到咧有心置業嘅朋友佢買唔到私樓，連一啲資助房都買唔到嘅話咧，其實對於整個市場流轉咧都冇好處嘅。咁佢今次折扣比過往高嘅原因咧，都係按翻嗰、那個即係實際嗰個嘅定價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讓一啲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達到咧係置業夢咧，安居樂業啦。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一下個定價機制係點樣㗎？ 嗱，過往個定價機制咧，就佢係以市場導向嘅，咁即係以市價去作為一個定價嘅考慮啦。咁但如果大家聽眾或者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喺幾年之前咧，社會嘅聲音都講緊就係資助房屋係咪應該係可以幫到一啲叫做真係想置業，但未必可以去到私人市場嘅朋友。咁所以經過多番討論咧，個定價機制咧就係以市民可負擔能力去做一個嘅參考數嘅。咁呢個參考數都係反映翻咧喺過往咧一啲嘅消費物價指數啊，同埋各樣嘢咧係作出一個釐定嘅。 嗯，即係所以同樣嘅市民負擔能力，而出面個樓價咧係越貴咧，咁變咗個折扣率咧就會變得係越低啦，咁樣。 係，冇錯。 係。好啦，亦都問下咧，即係譬如啦，今朝早特首都講啦，譬如新居屋，例如觀塘嘅安秀苑咁，會提供大概係400尺嘅單位啦，咁啊賣咧就係賣279萬嘅，咁啊90%按揭，25年還款咧，首期27萬幾，每個月咧就月供係11,000幾元嘅。系啦，咁柯创成日都问下咧，就关于呢个嘅六字居货尾嗰个问题啦。咁头先都讲啦，六字居嘅货尾咧就会开放俾轮候紧公屋超过一年嘅人申请啊。你又点睇呢个嘅措施啊？ 嗱，资助房屋嘅初心咧，就是、希望系俾到一啲真正系有负担能力嘅朋友，佢买唔到私楼，可以透过资助房屋系上到叫做置业嘅机会啦。咁、其实六字居咧，过往嗰啲细单位咧，喺嗰个销售上面咧，都有啲唔理想嘅情况嘅。咁据我所了解咧，而家咧都约莫系有500多个咧，仍然都系等紧嘅。咁我认为其实今次呢一个计划咧，咁样做咧，系确实能够令到咧，即系六字居嘅朋友去选购嘅时候咧。多個嘅平台啦，咁同埋六字居你都明白到，其實佢有一個入場嘅門檻嘅，佢必須係要公屋嘅居民啦，或者佢係即係審查接近完成啦，佢係有資格去配房嘅綠表資格人士啦。咁所以今次咧呢個先導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再一次咧讓一啲嘅資源咧可以更有效去運用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長遠咧，大家就要思考一下，特事特辦嘅情況，今次咁樣做之後，我哋長遠係咪都應該要有一個嘅檢討，就睇到呢個反應係點咧？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可能佢係真係想透過置業，咁佢先去輪候公屋嘅啫。咁樣嘅話咧，就會輪到輪候公屋嗰條隊咧，就可能越輪越長啦。第二個亦都咧有啲叫做咧，係會令到咧，即係成個輪候公屋隊咧，係會咧偏離咗。以往咧係真係可以幫到一啲人需要上樓嘅朋友咯。 係柯創成啊，係麥家俊，我想咧係問一問咧，就係頭先你嘅經驗嚟睇咧，第一就係頭先你講話六字居嗰個細單位個銷售情況唔理想咧，以你嘅經驗嚟講係個原因為何？第二咧就係頭先你亦都提到咧，就係如果成個嘅政策咧特事特辦咧變成一個即係普遍嘅措施咧，亦都會可能連公屋嗰邊咧，即係連個輪候狀況都變成炒家裏邊其中一個所謂嘅攻擊點啊！你个建议系点样咧？ 嗱，两样嘢，家俊，第一样嘢你问咧，六字居本身嘅资格咧就系绿表人士，即系话佢住紧公屋。另外就係準公屋户啦，咁過往其實咧呢個機會咧，佢本身都冇一個好急需入住，即係叫做置業嘅需求喺度嘅，咁亦都本身希望透過呢個置業嘅機會咧流轉咧自己去一啲大嘅單位嘅，咁如果你話啲細單位咁樣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就歡迎程度就一般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喺個資格方面就咁樣，而第二個咧，如果我哋係因為特事特辦剩咗細單位，我哋想盡快唔好浪費資源出售埋佢嘅話，呢啲都係。明白嘅，咁但系长远我哋要谂一样嘢，就系话当呢啲细单位真系卖晒之后，如果将呢样嘢恒常化嘅话咧，就会有机会令到咧轮候公屋嗰条队咧就会出现咗啲怪现象啦，即系话可能为佢 即係想置業嘅，咁佢就走埋落嚟去排公屋。咁嘅話咧，其實對於嗰個隊嗰個發展，以至乎將來長遠嗰、那個即係公屋嗰個初心咧，就會改變咗咯。 OK， 咁而家你見到即係特首今日咧就講話，即係由現時兩年唔能夠即係高於原價轉售嘅限制，增到五年咧，即係呢一個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好即係正面嘅措施啊？ 我自己一路都強調咧，資助房屋係攞嚟住嘅，唔係攞嚟炒嘅。過往社會好關注咧，資助房屋嗰個嘅價咧係跑贏個私樓咧，其實呢個都是一個怪現象嚟嘅。咁覺得其實今次嘅加辣咧係有效咧，可以係做到咧，就係令到我哋嘅資助房屋咧係唔係攞嚟炒嘅。咁而至個年期嘅安排咧，我都覺得都係恰當嘅，咁樣先能夠令到咧呢啲嘅即係房委會用一個好多嘅優惠，或者用一個嘅擔保，整一个好平嘅价钱买到嘅资助房屋咧，系唔使有所浪费咯。 但系咧，而家个状况就系一个比较即系conceptual 啲嘅一个讨论啊，就系、是、特首一直以嚟咧，头先陆宇光都有讲嘅，就系讲紧个置业阶梯个问题啊，就系当即系置业阶梯就唔系话有屋住咁簡單，而係咧佢可以透過呢一個正常嘅途徑咧，係可以喺嗰、那個置業嘅階梯上面咧向上升啊。咁住而家因為而家嗰個狀況就係，如果佢將兩年增加到五年嘅時候咧，會唔會喺原本特首個初心裏邊咧，亦都打咗個折扣咧？ 嗱，喺現時呢個情況咧，我覺得係無可避免，因為你會見到咧，我哋都要面對緊而家當時咧嗰、那個嘅轉售限制，去影響到嗰個所謂嘅炒賣圖利啦。咁但係長遠咧，我自己建議咧，一路都講緊就係要將咧資助房屋同埋私人市場咧係分割開去嘅，因為你會見到其實私人市場同資助房屋咧，如果擺埋一齊嘅話咧，呢、這個情況略有改善、略有舒緩都好咧，將來都有機會係基於嗰個供應嘅問題，以至乎到嗰個私樓嘅價錢繼續高企嘅話，都會面對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就住頭先各位所講嘅，唔希望變為一個炒賣工具，去咗一個加辣咧，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咁但係長遠都要即係審時度勢，都政策咧都要定期檢討咧，讓呢啲政策咧更貼近市民、更貼近民意嘅。 首先我有幾個問題都想問嘅。第一咧就係、是你哋見到你哋作為房委會委員啦，見到咧就係、是居屋第二市場嘅轉讓咧，究竟嗰個嘅逃利嘅情況有幾嚴重咧？因為我見到咧就係運房局局長陳帆咧喺今年十月咧，其實答過立法會啊，佢就認為。為咧，即係嗰個嘅轉售單位數目咧，咁啊，其實係佔即係整體交易係即係第二市場嚇，第二市場嘅轉售單位數目咧，係只係佔整體交易係大概1.6%啦。咁啊，如果話有人炒賣圖利，都只係屬於少部分啫。你覺得其實而家嗰個居屋轉售圖利個情況係咪真係咁嚴重咧？ 嗱，呢個情況雖然我哋睇到而家唔係好普遍啊，但我哋都要防範於未然。第一。第二就始終我強調咧，就我哋講緊一樣嘢就係、是、以往咧，譬如有一個元朗嘅一個資助房屋咧，佢基本上佢係轉售之後咧，佢有百幾萬咧係擺咗落袋嘅話咧，其實真心話講，真係有違我哋資助房嘅初心嘅。至於白居易好，以至乎到將來點樣能夠就住呢個政策係更貼近社情民意嘅話咧，我覺得我哋都可以去做一啲叫做唔同嘅檢討同埋評估咯。咁但係最終我哋如果而家睇到呢個問題，我哋唔處理。或者即系唔去认真去面对嘅话咧，就只系会令到社会有一个错觉，就觉得喂资助房屋喂可真可以炒卖而逃利嘅喎，咁呢啲点我觉得系即系不能接受咯。 第二就系而家嗰个收紧嗰个嘅禁售年期咧吓，咁其实系你头先话都系个年期系合适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出面即系第二市场以至到保地价嗰个逃利咧系系对于业主嚟讲系有利可图嘅吓，咁佢只系即系等多一阵啫，咁其实嗰个炒风系咪真系有效咁去压止到咧？ 嗱，因為隨著而家你見到政府多管齊下去覓地建屋，隨著個土地嗰個安排，而家睇嚟係有一個叫做前瞻性有個規劃嘅話咧，我覺得呢樣嘢喺將來咧應該會出現咗一個協同效應嘅。咁但係反而我認為一個觀點就係話，因為如果咁樣，我哋就即係唔去面對或者唔去討論，以至乎唔去回應社會嘅訴求嘅話咧，我覺得呢點就有啲係令到資助房屋咧就會變咗質咯。 咁头先你仲有一个建议就係话长远嚟讲可能要考虑呢个资助房屋个市场同私人市场呢去到分割开。咁即係个做法会系点啊你建议。 嗱，呢個做法咧，我就希望咧，就而家其實你會見到咧，喺市場上面咧，不論你係資助房屋好，私人樓都好咧，都係同一個市場去做一個叫做轉售或者做一個買賣嘅啫。我自己覺得其實資助房屋咧，應該係將而家嘅居屋啦、六字居啦，以至乎到出售公屋咧，呢幾類嘅資助房屋咧，應該係獨立一個市場。咁就呢個市場入邊咧，我就定咗啲嘅資格。譬如我哋可能係真係買返俾一啲譬如公屋居民，以至乎買返俾房委會，咁將整個嘅安排呢係能夠同私人市場呢有一個嘅即係分割呢，咁就會令到呢我哋喺資助房屋呢部分嘅一啲嘅物業，以至乎到呢嗰個安排呢係會更為理想，亦都更貼近嗰、那個市場。 嗯，即係你唔俾人哋保價去到喺公開市場出手。 保价呢样嘢，我觉得我哋系可以再讨论嘅。如果你话你俾人保价咧，我哋都讲唔通嘅。但系就反而就系话喺个过程入边，我哋有啲乜嘢嘅工具可以让呢啲嘅资助房屋，佢真系能够达到置业啦，以至乎到咧系唔会因为炒卖而影响到成个市场嘅一个回转咯。 有啲咩工具你之前有研究过或者倡议过咧，可以同市民分享一下？ 我哋个工具觉得就系话喺嗰个转售嘅安排上面，我头先所讲啦，佢会系延长啦。第二就系话喺嗰个补地价方面，系咪都应该有一个嘅具体安排咧？呢个就真系要需要公开，大家互相去讨论啊。咁但系整体我觉得，当我哋见到资助房屋而家有一啲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应该透过一啲嘅公方法，去让呢个安排系得以去处理咯。 嗯，头先我哋都引述一啲意见啦，就系话越多嘅转售限制吓，咁可能会影响到咧呢啲嘅资助房屋嘅流转，亦都不利咧就系建立一个置业阶梯嘅。你点样回应呢啲讲法咧？ 呢个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存在嘅。咁但系实际我自己过往即系接触或者观察睇到咧，其实要攞资助房屋去转售逃利嘅话咧，系有一群嘅即系有心人嘅。但我覺得長遠，如果我哋喺個轉售加納上面係真係做咗嘅話咧，就達至頭先我所講，房委會提供咗一個叫做九成半嘅擔保啦，亦都用咗好優惠價錢，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去俾買家咧。我覺得呢點我哋都可以作出一個回應同埋跟進啦。 好啊，唔該曬柯重誠啊，多謝你嚇。 好， 柯重誠你就係房委會嘅委員嚟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政策，資助房屋嘅政策需要社會係討論達至共識嘅一樣咩個問題嚟嘅。 係啊，咁我覺得而家頭先啊柯重誠講咧，其實嗰一點咧都即係未嘗唔係一個大家關注嘅點咧，就係、是、由第兩年去到五年咧，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咧喺呢個加辣嘅程度上面咧，又唔係真係好過分嘅一個重點嚟嘅。咁即係相對於唔俾人補地价去公即系开放市场出售咧，都仲有一段距离。咁啊，可以睇下即系而家呢个情况之后，会唔会可以遏止呢个炒风？ 大家觉得即系资助房屋应该喺社会上面担当咩角色咧？或者系即系咪有嗰个置业阶梯嘅需要咧？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打电话嚟啊！ 有医疗仪器同埋健康食品系由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研发，喺海外同埋本地出售。有關的廣告之中，更加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之下，擅自引用了大量中大醫學院教授和科研團隊的資料、圖片和研究文章作推廣營銷用途。中大醫學院發出嚴正聲明，指出有關的產品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醫學院及其教職員完全沒有任何關係。中大醫學院的臨床教職員從不會推廣任何產品、治療和服務，亦都不會進行任何相關的商業活動。中大醫學院對有關廣告內容嚴重失實，深表遺憾，並且予以譴責和保留追究的權利。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清咗场嘅交通意外啦，因为附近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喺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跟住城南道咧之前系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啦，咁但系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天光道，仲有就系码头围道。近住落山道，咁就因为较早时啦，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跟住城南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近尤丽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多车一些，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蒲岗村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的车龙排到去碧街，尖沙咀一带交通繁忙，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漆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加士居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帝国中心，而漆咸道南介乎畅运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多车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的饮食是会影响肾脏健康的，少盐少糖饮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的正能量啊，咁啊，梗系运动员攞咁多奖牌啦。今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可以叫做踏入了这个成熟期了。我最希望呢都是足球比个好一点的成绩给我们看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曾遇上几多愉快，认识我交错梦话。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你真的可以感应到我？ 只要我集中精神，好像有一把声将你心里面的说话讲晒给我听都掂。 今个星期一连五晚继续重温《雪融后的余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第一日同事介绍佢俾我认识嗰阵时候咧，佢应该啱啱喺深圳湾口岸地盘翻嚟，咁我喂佢成只鞋都系泥。 新年快乐！她是香港海军第一位女关长何佩珊。 因为我同埋佢系一组嘅，咁所以就即系工作接触嘅机会比较多啲咯。 系系系。咁边个主动先噶？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剛才咧就討論緊係政府對於資助房屋嘅一啲新措施啦，咁包括俾六字居嘅貨尾單位咧，就可以俾一啲嘅輪候緊公屋超過一年以上嘅人士申請啦嚇，去到買啦。另外咧，亦都講緊係對於居屋同埋六字居咧，有一啲嘅轉售限制係收緊咗噶。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麥家俊啊，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謝先生喺度。谢生你好， 谢生你好， 你好吓， 请讲啦。 我咧就政府上一年咧就安排嗰、那个即系、就是、可租可置有啲单位嘅。 嗯。 咁我就系绿表住喺公屋嘅。 嗯。 咁我申请咗就好似交$250，即系去申请费。但系咧就连抽签都冇。咁我觉得咧嗰、那个制度可唔可以优化啲？即系既然有一批嘅可租可置嘅单位， 即系你讲租置计划系咪吓？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嗰啲甚至乎呢、這个钻石山嗰啲，我哋都可以申请嘅、 嗯。 但系佢有即系几个阶梯噶嘛，即系唔同类别噶嘛。咁我就觉得咧，即系唔同类别合理嘅，但系都有啲唔同类别有啲比例嘅数额咧。就俾嗰啲申請人咧，可以有個公平嘅抽籤機會，即係起碼有個抽籤機會先啦。 嗯， 係嘛？咁佢呢個機會都冇咧，咁你又收人哋嗰啲申請費，咁即係好似白俾咁樣，我覺得即係唔係咁好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谢先生嘅电话啦。咁啊，谢生嘅意见都可能反映住，即系唔同嘅一啲置业嘅资助房屋、资助置业嘅啲模式啊，譬如包括租置计划咧，都系仍然有好多人喺度，即系去到好多好多嘅需求喺度。 冇错， 系啊。咁啊，大家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麦家俊呢个时候都不如都倾倾另一个嘅一啲，都系同咧。土地房屋是有关系的一些政策。今天就发展局就是局长黄伟纶就开记者会了、就交代就今个年度第四季的卖地计划，就是讲的出年的1月至3月的卖地计划的详情。讲的就会在这个第四个季度就会是以招标的方式出售一幅位于屯门的住宅用地，预计可以提供大约是2020个的单位的。咁、并且就是新加入了一些嘅卖地条款，就是咩呢？就是加入最低单位面积要求啊。咁讲紧就是话咧，系会定明每个单位的实用面积最少要达到26平方米，即是话咧大概是280平方尺噶。麦家俊， 系啊，這个咧都可以话是一个几重要的一个新增的一个条款啊。因为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对紧成个土地嘅开发啦，同埋咧，其实成个楼价同埋点样上车咧，其实全部都有关系。因为以往嚟讲咧，我哋见到咧喺2010年至2020年里边咧，我哋讲紧一直以嚟咧纳米单位嘅落成数目，纳米单位系咩咧？即系面积260平方尺嘅单位。 有啲研究机构系提出啦吓。 咁就咧，其实一直都有上升嘅趋势。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其实落成嘅单位达到2000个，多过2000个，咁所以今次嚟讲咧，即系政府咧去加入呢条条款咧，其实就系讲紧就系向纳米楼咧 say no 咯。 嗯，咁政府即系当然啦，嗰个原因咧就系话系希望改善一啲嘅居住环境啦，希望达到一个即系住大啲嘅一个诉求啦。咁所以除咗咧嚟紧将会招标嘅屯门地之外咧，咁啊嚟紧咧就仲有其他嘅地皮咧都会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嘅。咁就包括港铁嘅公司啦，港铁公司咧亦都会就住百胜阁通风大楼物业发展项目咧，都会进行招标，亦都会跟随政府嘅做法咧，就系为呢个嘅项目咧系加入最低单位面积嘅限制啊。咁呢个项目咧会有大概550个单位嘅供应噶噃。 係啦，咁你都睇翻咧，其實有啲嘅討論啦，其實過往都有出現過啦，就係、是、啊，即係而家政府就希望限尺就280啦。 係啊， 咁但係咧，即係以往係真係有好多咧，就係、是、都細過呢個單位嘅私樓係供應咗俾市場， 越嚟越多添啦。 咁其實有啲嘅意見都提出咗話咧，其實呢啲嘅納米樓咧，所謂嚇嘅出現咧，其實都係一個市場需求嚇，即係可能咧有啲人真係買唔起一啲即係280尺或以上嘅單位啦，佢哋希望以一個平啲嘅價錢咧，就買一啲即係真係細啲嘅單位嚇，佢哋都唔介意住細啲，咁所以咧就有呢個嘅市場需求喺呢度咧，發展商先至會咁樣起發。咁而家如果係政府去到推出呢、這個納米呢個280尺嘅最低的单位面积呢，咁可能有啲人咧就會變咗啊！佢哋買唔到樓噶咯。 係啊，因為咧實際上嚟講，而家你睇翻咧嗰個而家嘅平均尺價咧，尤其是私人市場裏邊咧，其實耐唔耐都係會高過20,000噶啦。即係如果尤其是喺新樓嚇嘅一個平方尺嘅尺價嚟講，咁所以其實咧280尺以上咧，其實就好容易點到咧，即係800,000，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一條線啊。 即係以而家嗰個嘅私樓嘅價格啊，尺價為計算啦， 冇錯冇錯， 280尺可能咧真係會去到800,000都唔定咧， 好容易噶，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因為一去到800,000咧，即係市民咧就基本上就買家就唔可以去即係用一個80%或者90%嘅按揭咧去做一個首期，咁即係變相嚟講咧，即係個上車嘅要求咧就高咗好多。咁啊，好似頭先陸宇光你所講咧，就係、是、一啲新置業或者係比較年輕嘅買家咧，即係佢個手頭上嘅資金咧未必係咁充裕嘅買家咧，等於就叫佢哋唔好上車，咁所以呢個亦都其實係比較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同時間咧，一直以嚟政即係社會上面都有一個討論啊，就係、是、其實究竟咩叫即係適合居住嘅房屋咧？係咪即係個納米樓本身就係一個唔係咁所講話即係唔係咁適合居住嘅一個尺數咧？咁呢個亦都係有好多廣泛嘅討論啊。 嗱，其實即係過去近年嚟講咧，究竟有幾多嘅單位嚇新樓嚟講係真係280尺或以下嘅咧？咁睇翻近五年咧嚇，新樓盤之中有10%嘅單位數目咧都係280尺以下嘅。咁可以睇落咧就10%就唔係話真係好多嘅數目，但係呢度都真係講緊咧，可能係一啲係首次置業啦嚇，或者一啲負擔能力有限嘅市民嚟噶。咁呢度呢啲嘅市民嘅需求又會點樣去到滿足咧嚇？佢哋可能買唔起，即係將來嘅一啲280尺或以上嘅即係所謂上車盤啊，咁點算咧嚇？好啦，不如呢個時候咧都請嚟一位嘅地產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咁亦都問問聽眾啦，大家點睇呢個嘅新措施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咁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華茂集團行政總裁、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蔡宏興啊。蔡宏興你好， 蔡生你好， 係大家好， 係點樣睇今次政府嘅政策啊？ 我諗我哋一路都講緊，希望香港係可以人係住得舒適少少啦。我諗即係點樣係有尊嚴咁生活咧？其中一個住嘅空間咧係重要嘅。咁我哋城市越嚟越富庶啦，你可以話，咁我哋唔應該係越住越細嘅。咁因此依個方向嚟講，即係有一個最低嘅面積咧。咁我諗呢個方向係啱嘅。 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會唔會都令到有啲市民就買唔到佢哋想再買平啲嘅樓宇咧？ 我諗個好睇咩地區咧？自然即係主持人提到啊，而家市區樓可能都價錢越嚟越貴，咁自然其中一個以前喺嗰個市場嘅反應就係將啲單位越做越細。咁啊，其實個樓價冇平到㗎，因為嗰個單價咧越嚟越貴， 係啊，冇錯。 反而呢個就唔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反而而家政府咧，即係喺個基建你可以話先行咧，起咁多即係公共交通嘅設施咧，其實等於可以喺我哋而家國幣偏遠啲嘅地方咧，其實將來嘅交通都係好方便嘅。自然嗰度嘅單價會係平啲啦，咁亦係可以係住得較為係舒服少少啲，單位係可以大啲嚇。 嗯，嚇咁啊睇其實對於發展商嚟講啊，即係譬如要有一個咁樣嘅最細單位面積嘅限制啦，對發展商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回事咧？ 我諗只要好似今次喺即係投地之前個地契係寫清楚咗咧。 咁我諗啲發展商都會睇即係嗰個地契嘅條款啊，要求起嘅單位尺數同埋嗰個市場嘅需求咧，而作出適當嗰個調整啦。咁喺入標嘅價錢，我諗係會反映咗噶啦。 嗯，咁但系喺整个嘅市场里边咧，其实头先阿蔡生你都提过，就系、是、啊交通个网络越嚟越完善啦，就可以有多啲嘅选择喺偏远嘅地区。但系实际上嚟讲，因为即系个刚性需求都一直喺度啊，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个楼价高居不下嘅原因亦都系咁样。咁只不过而家就算系个交通网络咧上升咧，即系见到好多偏远地区嘅楼价咧，近年亦都上升得好快。咁所以实际上嚟讲，系咪即系而家呢一个280尺嘅呢一个下限咧，咁就其实系咪都系其实冇咩好实质嘅效用嘅？即系去到咁上下，其实都系会去到一个800万嘅一个咁嘅水位，跟住之后亦都系好快地咧，亦都会有一个咁样嘅上车困难嘅情况出现。 我谂呢个系多渠道去解决香港而家面对嘅住屋嘅挑战啦。咁其实政府睇到喺供应嗰、那个。房屋嗰度咧係加大咗個力度，咁呢個我諗係反而重要過私人樓宇嘅供應。事關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啦，如果係喺個經濟能力未達到某一個水平嘅話，其實都係依靠香港嘅公共房屋嘅。咁如果嗰度係可以加把力度起得更加係舒服一啲嘅話，咁我諗喺我哋即係第一階段嗰個上樓嗰個階梯咧，係已經解決咗好多困難啊！我哋唔需要再排五六年至上到樓，咁呢個係唔會將一啲根本係冇能力嘅人士咧推向嗰個私人市場啊！ 咁但真係譬如讲到去嚟緊新供应嘅私楼啦，咁头先都讲啦，即係如果280尺、即係以而家嘅市价係即係市区嘅价钱，即係20000几蚊一尺嚟计呢，真係可能即係推到上800万，听起上嚟都有好唔少嘅市民会觉得都几哗然啦，即係都或者係咪真係佢哋可以负担得到嘅一啲上车盘嘅价钱嚟嘅呢？咁你点样理解而家嗰个楼市个状况啊？ 我諗其实而家呢，其实大家要明白香港楼市就唔係淨係一手楼市嘅，即係二手楼市嗰个流动呢係紧要嘅。咁而家好多个问题係喺个按揭嗰度呢，我哋係有一啲限制啦，等到二手楼市嗰个按揭係比一手楼市係困难。咁如果我哋鬆咗呢個裂嘅話呢，其實我諗喺而家就算即係市區樓啦，一啲二手嘅樓呢，其實嗰個價錢都係比一手樓呢係較為係合理相宜嘅。咁我諗只要如果係喺嗰個按揭成數嗰度政府尤其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呢係做一啲政策上嘅支持呢，咁我諗呢個對我哋市民多一啲選擇你話住新樓嘅我如果喺市區中心住唔起，我搬出去，或者喺中心我住一啲舊少啲嘅樓，但係都係有一定嘅保養，而係按揭可以做得到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會唔會擔心咧？就係咧喺二手市場嗰度咧，嗰、那個按揭宗數即係鬆綁咧，其實個價格亦都隨之會上升咧。 我諗呢個其實大家都係睇緊一個長遠解決我哋香港房屋嘅挑戰啦。而家係有好嘅政策，包括頭先提到嘅公共房屋嘅增加啦。咁如果只要我哋覺得將來真係有呢、這個方案係解決得到，有足夠嘅供應嘅話咧，咁我諗又唔會你話學以前咁樣，因為供應不足個樓價咧係被推升得好加好急速啊！ 因為我都想阿蔡生你幫我解難啊，因為咧我哋一直過去嗰半個小時裏面咧，其實討論緊兩個唔同嘅一個題目，一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居屋上面嘅一個買賣啊，由而家兩年咧嗰、那個 轉售 限制咧就去到五年，咁呢一樣嘢嗰個嘅初心咧就係希望咧去制止呢個炒風啦。OK， 咁啊炒風嚟講就係話我哋應該需要去上到去居屋嘅朋友咧，咁 咁就唔好话即系因为呢样嘢咧，就搞到成个嗰、个价格再推得太高啊！咁嗰啲刚性需求或者系想要去住到呢啲咧，就会留去私人嗰个场所，即系私人嘅嗰、那个地产项目里边。如果私人地产项目里边咧，而家咧亦都系要去到某个位置就要280尺做一个下限。咁呢样嘢其实就令到实际上嚟讲，系咪要置业嘅难度成数会高咗好多咧？因为两边一齐成个 holistic 嘅嘢上去做嘅时候咧，睇个睇睇嚟咧就系中间嘅夹心嘅市民咧系最辛苦嘅。 嗯，這个我谂其实大家都要明白到，二间置业自然就香港系有一个刚性嘅需求，但系好多就我谂系连改善个居住环境，同埋佢哋作为一个投资嘅工具咧，系混埋一齐。我哋其实有需要将呢两件嘢分开嘅，即系你话中产佢有一个两个小朋友嘅，我睇唔到点样可以就算而家280尺咧，都系俾到一个舒适嘅居住环境佢哋。咁、但系好多人咧仍然就系话，我死挨死底，我都买咗楼先啦。因为其实佢睇到将个楼价不断咁飙升，咁我谂我哋就系话，我哋系睇到呢个政策嚟讲咧，就系将来楼价未必可。即係以前咁，係不斷咁一個好高嘅速度係升幅嘅，其實會慢慢平穩咗落嚟，幫香港經濟嗰個增長咧係相約。咁樣情況之下咧，我諗啲人喺投資意欲用即係間樓嚟做一個工具咧，係會減少，咁而係反而揀擇一個適合佢哋家庭成長嘅空間。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大家喺呢一方面，可能喺嗰、那個住房同埋投資嘅角度咧，係要有少少幫以前唔同嘅想法啦。 而呢個嘅唔同咧，對於即係整體個地產發展商上面，即係個盈利嘅諗法啦，或者即係會唔會帶嚟任何嘅轉變，或者係一啲新嘅挑戰啊？ 我諗其實就大家都睇到啦。二間其實好清楚，政策上唔係鼓勵，即係將啲住房嚟炒賣嘅。咁我諗地產商同樣都係希望有一個穩定嘅即係發展嘅空間啦。咁炒賣其實即係啲人可能覺得發展商好鍾意，其實咧我自己嚟講就覺得即係大起大落嘅市場咧，其實對發展商嚟講其實都係加咗一啲好難控制嘅風險， 穩定因素 反而作為一個係穩定嘅一個樓市咧，我諗發展商係歡迎，事關即係幫生意一樣啫。我唔需要暴利，但係我係可以即係有一個好完善嘅安排，我嘅資金嘅投資點樣有一個合理嘅回報，咁我更加可以係運用我啲資金喺呢個市場嗰個運作啊。 阿蔡榮興，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呢個新政策推出咧，就即係新樓嚟講咧，就可能唔再出現所謂納米樓啦。咁、你覺得對於成個市場嚟講有咩嘅影響咧？即係譬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嘅所謂納米樓有冇貨尾症咧？咁對於嗰啲嘅市場係點樣嘅咧？ 我諗一定即係喺市場有多元化啦，我諗以前起落有一啲你可以話較為細嘅單位，佢哋一定會繼續存在。咁但係即係就話隨著我哋個社會嗰、那個居住房屋嘅改善我哋係可以俾我哋啲市民住得係舒服少少嘅話，咁即係自然啦，唔排除有啲單身人士仍然係覺得冇問題嘅，我要100几200尺。咁但係大部分頭先都講到啦，如果係一個家庭嘅話，其實呢啲樓係唔適合佢哋。咁我諗喺個市場嗰度咧，會喺租金嗰度反映翻出嚟嘅呢個嚇。 對於你哋發展商嚟講，要去到設計單位嘅時候啦，建築角度啦，咁其實由以前可能可以做好細嘅單位，而家要做280尺啦，有冇一啲即係譬如你哋設計上面嘅轉變咧？ 我諗其實就唔止淨係尺數嘅轉變啦，我諗隨著即係今次疫情之後咧，大家對即係嗰個住屋嘅衞生環境其實都注重好多嘅。咁我以前都提過啦，譬如喺個廁所設計，其實而家 大部分我諗都傾向係名次係可以通風做得更好，咁呢啲都係嚟緊我諗喺個市場咧係會反映出嚟嘅喺個設計嗰度嚇。 好，唔該曬蔡榮興啊，多謝你。 唔該曬， 係蔡榮興咧就係華茂集團行政總裁嚟噶。咁大家點睇咧？就嚟緊嘅招標嘅盤咧就會係280尺嘅下限啦嚇。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1同我哋傾下啦。咁將來咧如果係都係冇咗啲納米樓嘅供應啦，大家點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立场新闻和两名前公司管理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获案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将案押后到明年的2月25日再讯，其中两名被告钟佩权和林少彤要还押后讯。三名被告分別是34歲的立場新聞前主任總編輯林少彤、52歲前總編輯鍾佩權和立場新聞母公司。其中林少彤因為血壓偏高留醫，直至到挨晚才等待出院，未能夠出庭應訊。裁判官安排林少彤明早到庭聽取控罪，立場新聞母公司就沒有代表應訊。公司唯一董事蔡东豪身在外地。控罪指三名被告去年7月7日至今年的12月29日期间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对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和藐视，煽动他人使用暴力和不守法等等。发展局宣布，新一季将以招标方式出售屯门一幅可提供大约2000个单位的住宅地，并且会加入最低单位面积要求，每个单位实用面积至少280平方尺。局长黄伟纶认为，设立最低单位面积要求不会减少置业人士的选择，日后亦都会在卖地表加入有关要求，相信港铁亦都会跟随做法。本港新增12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当中3人已经完成接种3剂伏必泰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25宗。新增確診患者年齡介乎1至61歲，包括3名機組人員和3名外佣，其中一名46歲男病人住在大圍金禧花園一座，沒有病徵，他在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工作，政府已經將他在潛伏期在香港曾經居住、工作和到訪的地點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另外，本港再多11宗個案涉及奧密克戎變異病毒株，患者年龄21至59歲，至今累计录得81宗涉及奥密克戎的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公布，会继续为合资格的特定群组人士在社区检测中心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发言人话，政府已经由今个月的15日起，进一步加强极高暴露风险群组的检测安排。極高暴露風險的特定群組包括機場員工需要每2日進行一次檢測，而檢疫設施和有關專車的員工如果未完成接種疫苗就需要每日檢測一次，已經完成接種疫苗就每2日檢測一次。當局又說，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學校教職員檢測規定由明年1月起進一步收緊，合資格的學校教職員可以到社區檢測中心每3日進行一次免費檢測，有關的免費檢測安排會維持至到明年1月底。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明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喺太子道西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城南道因為曾經有意外，九龍城迴旋處一帶嘅交通咧，而家都係非常繁忙嘅。龍尾分別去到太子道東近景泰街，同埋碼頭圍道近浙江街。咁而啟德隧道嘅九龍城出口咧，去九龍城迴旋處交通都係非常繁忙，龍尾就去到東九龍走廊近新樓街。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尖沙咀一带的交通现在非常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加士居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塞到去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交通都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七咸道南介乎昌运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咧，而家交通亦都系挤塞。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道因为水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添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马会向20,000名合资格基层长者免费派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我们都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很多不方便，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可以给基层长者和数码世界去接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新嘅賣地條款啊，咁啊，今日政府就話咧，嚟緊嚇就係出年啊，一至三月咧有一個嘅屯門嘅政府用地咧會作出招標啦，咁會加入新嘅賣地條款，就係話會規定咧就係最細嘅單位面積咧就係大概係280呎噶，咁而港鐵嘅新盤咧亦都將會咧係跟隨呢個做法啦，即係話咧未來可能會越嚟越多一啲嘅賣地嘅條款都會有呢個280呎最細單位面積嘅一個條款咧，就加咗落去啦嚇。咁啊，即係話咧，嚟緊可能就冇啲所謂納米樓咧嘅新樓咧會供應噶啦噃。 係啊，咁啊，納米樓嘅而家咧，當然頭先我哋理解咧，就係咧已經係批出同埋係賣出嘅土地咧，咁就依然都係可以係喺280呎以下嘅。咁相信即係喺一段時間嘅之後咧，其實都仲會見到係出現。咁但係咧，長遠嚟講咧，就可望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唔會發生啦。 好啦，电话1872311，各位听众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黄生。 系你好。 系，请讲啊。 我想讲一讲佢而家个政策话将嗰个尺数加到280呎，根本我觉得咧呢、這个方法咧根本系解决唔到问题嘅。 点解咧？ 政府根本就冇对症下药，你定嗰、那个。尺數定高啲，你覺得就可以解決問題咩？最好啊，定到500呎添。咁但係你冇 你啲人根本而家越嚟越脱节啊嘛，嗰、那个收入脱节咗啊嘛，咁政府都承认噶，咁你而家定高咗，咁咪更加多人买唔起楼，咁你更多人买唔起楼，咪个个都去提公屋，个个都去提资助房屋咯，咁但系你政府又起资助房屋又起得慢、哦，咁有乜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呢？咁我觉得呢，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你而家咁样嘅情况呢，你就係要限制咗，唔可以俾咁多人去投资买楼，咁然后先可以解决到一部分嘅方法。咁你少咗呢啲需求嘅时候呢，嗰、那个价格呢应该就会下跌一部分嘅。咁、 okay. 就多啲人可以买得起楼。 好啊，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吓。咁啊，当的确咧就系有一部分嘅人咧，可能系因为有一个嘅限尺嘅缘故咧，就系买唔起单位啦吓。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其实有啲嘅研究机构咧都一直讲话系近年系多咗好多即系所谓纳米单位嘅。 系。 咁变咗咧就系大家又要谂下啊，其实嗰啲系咪真系一啲即系合理 理想嘅居住环境咧？ 舒适嘅居住环境咧吓，即系如果真系有市场需求，咁但系越起越多呢啲纳米单位嘅时候，又系咪一个健康嘅市场环境咧吓、 嗯？ 但系头先阿黄生又讲啦啊，如果真系有啲人买唔起，又去翻晒咧资助房屋市场咁样，咁其实又好似解决唔到一个嘅流动嗰个问题咯。 头先其实黄生讲嘅其中佢个一个建议咧，就系讲话啊每个人会限制咗佢哋买楼嘅数目嘅，即系譬如可能以前都有讨论过噶啦，就系每一个人咧，尤其是本地或者系外地嚟嘅人咧，喺香港嘅置业咧嘅嗰个上限咧，就可能系一个单位啊，甚至乎两个单位啊， 即系以额外印花税嘅方法去到限制， 或者更加辣 投资嘅方法， 或者系更加辣就唔系用印花税，直情系限制咗佢嘅实际佢拥有嘅楼宇数目。呢、這个咧都系会有其他嘅一啲国家同地区 嘅 出现嘅。 這個香港作为一个 好夸张啊！ 即系自由经济市场又好似咁样做， 系啦系啦， 会唔会极端啊？就 系咁啊，当然系极端啦。即系但当然头先阿黄生嗰个建议就系个意思就应该系咁样啦吓。 嗯，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讲讲其他题目。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林泽星教授， 风湿病咧系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如果我哋就咁讲风湿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开两类啦。一啲就系我哋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系即系老化嗰啲咁样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啦，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仲有啲聽眾想講下咧，關於係新盤咧係出咗一個最低單位面積嘅一個賣地條款嘅問題啊！咁啊，電話旁邊有聽眾吳生喺度，吳生你好， 吳生你好， 係我覺得嗱，即係佢而家呢個做法咧，即係你都叫做即係有佢目的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冇一啲其他配套嘅措施，譬如話即係推多啲地，或者係增加個地積比率。或者是在即系点样帮助人哋草田置业，即系嗰啲冇物业嗰啲人咧，点样可以加入到呢个游戏啊？或者即系有啲咩基金俾佢？如果唔系咧，咁你其实呢个做法咧，我就觉得根本只系将个社会咧推向更加财富两极化嘅一个策略。即系而家已经有楼嗰啲人，即系大家知道系啲咩人啦，佢哋就会更加有。根本即系如果黄伟伦佢系咁好心嘅，咁点解佢冇推出呢、這个？增加个地积比率嘅措施咧，同时如果系冇嘅咧，咁呢个策略嘅唯一一个做法就系令到社会更加两极化， okay. 有嘅就更加有， 冇嘅就更加穷。 OK， 好多谢晒吴生嘅意见啦吓。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都转一转话题啦，讲一讲，又系同一啲买楼有关嘅话题话。但记仲记得咧，就系旧年年底啦，就有律师楼咧，就因为职员咧就系怀疑系不诚实挪用客户款项啊，咁就俾香港律师会咧就系接管咗啦吓。咁有好多个嘅即系，譬如经呢个律师行去到买楼嘅一啲客户咧，佢哋嘅资金咧都随住呢间律师楼咧被查咧而去到冻结咗。 系 咁就唔知点样完成个交易啦，嗰啲嘅买家吓。咁后来咧就系见到最近啦吓，呢个香港银行工会就向业界咧就就住呢个物业交易咧替代付款机制咧就进行咨询，就建议啦吓，日后嘅物业款项包括系按揭啊、首期啊等等咧，就唔再经律师楼咧去到处理啦。咁买家嗰个按揭资金咧就会直接透过银行之间嘅电子支付渠道就交付俾卖方嘅银行啦吓，直接交俾卖方啦。咁至于余额咧，即系首期资金啊咁就係由呢係买家用银行本票向卖方呢去到支付，咁就加强对于按揭客户同埋银行之间嘅保障。咁金管局呢就支持呢个建议㗎，咁预计呢就係出年嘅下半年就实施呀。咁麦家俊，咁都係嚟自于呢就係一宗嘅案件㗎，咁以至到大家见到啊，会唔会即係啲钱啊以前就係经律师楼去到做买卖，係咪有一个风险喺度呢？而家咁样改法会唔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呢？ 我諗成个嘅背后嘅考虑咧，在于其实以往嚟讲咧，系有一啲商业或者系一个楼宇上面嘅交易咧，因为点样用律师咧，就系用做一个公证人嘅一个方式嘅身份。咁呢样嘢其实后面咧，其实系讲紧佢嘅公信力嗰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其实喺呢个状况之下咧，如果有一个即系好可惜啦，即系去年有一个咁样嘅一啲案件出现嘅时候咧，因为咁样嘅情况，令到佢公信力受打击咧，咁呢个就系成个即系立法改变嘅一个因由啦。咁系咪即系可以直接地就以后喺个交付款项上面咧用银行呢一个方式去做咧？咁呢个亦都会睇翻即系银行嗰个体系里边嗰个公信力嘅问题。咁当然喺银行里边嚟讲就系最直接嘅方式啦。咁所以而家呢度去做咧，其实咧个问题就唔大嘅。咁而当然啦，就系中间嗰个机制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要去留意咧，就系其实咧律师行唔系冇晒佢嘅作用嘅。喺里边嚟讲，其实佢个尽职审查啦，吓跟住就安排买卖合约啦，同埋咧查契嘅工作咧，都依然系佢哋进行，只不过钱系唔到佢哋手啫。咁喺呢方面嚟讲，如果净系喺一个买楼嘅市场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系可行嘅。不过当然系里面嘅细则咧，我哋可以同一啲即系律师嘅代表啊，同埋一啲嘉宾可以去再讨论一下。 我哋电话18723111，咁如果各位听众对于呢个嘅议题有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律师会嘅理事，亦都系咧后任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同我哋倾下啦。江律师你好， 江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不如由头讲，不如由头讲起先啦。其实以前嚟讲咧吓，买楼宇，律师楼嘅角色系点嘅咧？点解以前系会俾钱俾律师楼先嘅咧？ 好，不过咧，我想我讲之前咧，主持人我都想讲一讲，虽然我系律师会嘅理事啦，咁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因为其实银行工会佢哋作出咁嘅声明咧，喺琴日，我哋喺律师会嘅理事会里边，或者我哋嘅物业委员会咧，其实我哋都未开会去讨论嘅。所以我今晚我希望我喺收音机里边讲嘅嘢就系代表咗我个人意见啦吓，呢个我想要澄清一下先。 好啊， 咁其实买卖楼宇咧喺即系点解会透过律师私楼去到交付嗰啲譬如你话定金啊，或者系楼价尾数咧，其实一般嚟计咧，就系过往嚟计，其实已经系持之以恒嘅做法，系行咗好多年。咁其实以前不嬲嚟计咧，就其实大家都知啦，买卖楼咧，我哋好多时候系唔会喺成交当日大家买卖双方坐埋喺一齐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成交嘅时候就靠咧一啲我哋叫做承诺，律师楼嘅承诺，我哋叫做 undertaking。换言之，即系话咧，买方嘅律师楼可能会喺成交嘅时候咧，就会送钱过去业主嘅律师楼。咁业主律师楼收到之后咧，其实就会承诺喺譬如几多天之后，就会将譬如嗰个签好嘅楼契啦，或者系如果有现有按揭嘅，就会譬如嗰个赎楼嘅契据，就会几多天之内送翻俾买家嘅律师楼嘅。咁过往咧，我哋呢一种叫做用承诺呢一種嘅方式去到成交咧，其實過往幾十年裏面咧，其實都冇，其實 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好安全嘅，大家见到。 嗯。 咁好似头先你哋咁讲啦，其实好可能喺之前嘅阵子就有啲不幸嘅事件啦，即系有一啲个别嘅律师函。咁其实我就觉得今次其实咧呢一个譬如银行工会佢哋去提议嘅呢个做法咧，并唔系话一定唔可行嘅。我觉得我个人嚟计吓，我觉得但系咧细节上边系需要即系研究清楚，因为点解咧？其实买卖楼宇咧，买方同卖方都好想有一个乜嘢肯定性，同埋有一个清晰度。如果譬如而家我睇到佢封信咧，譬如俾银行嘅会员嘅信里边有提到啦，可能会系部分嘅住宅物业就涵盖啦，系咪？其他嘅可能其他嘅物业就唔覆盖住嘅，喺第一个阶段里边。咁市民大众咧必须要明白啦，咁可能喺买物业嘅过程里边咧，某啲嘅住宅物业就会用一个新嘅付款方式，另外一啲嘅物业咧就唔系。咁呢方面，我觉得喺公众方面咧。我哋系唔需要唔想去造成一啲混乱。第二样嘢，我觉得好比较重要嘅咧，就系话而家透过律师楼去到交付呢啲我哋叫做楼价余款喺成交嘅时候，如果有咩事，大家都知道啦。咁律师楼当然系要乜嘢，要负责系咪？咁我哋其实喺嗰、那个保险里边咧，专业保险我哋亦都有譬如即系叫做可以保护啲公众。好啦，但系如果一旦譬如用一个新嘅付款方式，由银行方面去到做支付嘅话咧，当然我谂其实市民大众可能系好欢迎嘅吓，可能减低个风险。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如果出咗问题嘅时候，譬如喺行政上，银行嚟计喺行政上出咗问题啦，譬如喺付款嘅时候俾错咗钱等等，咁边个嚟负责咧？咁照计嚟计，因为唔透过律师去交付啦嘛，系咪？就唔会由律师楼去负责啦。咁银行方面呢，咁会唔会负责任呢？呢方面呢，我諗银行工会方面就要去厘清一啲啦。如果唔係呢，好似对市民大众就少咗啲保障啦，似乎。 你意思係如果嗰个转账出现问题係咩问题呢？可以係。 哇，我哋譬如有时呢，我哋啲行家即係律师楼啲行家，而家我哋嗰种即係佢哋我諗提议嗰种就叫做 checks 啦，係咪电子支付系统。有时透过电子支付系统，佢而家个应该嗰个提议咧，就系喺成交日嘅后一日，后一日，其实业主先收到钱嘅。 嗯， 成交日后一日，咁我哋有时都知道，透过电子系统未必系完全系点讲啦，唔系100%嘅保证噶嘛。咁如果你作为一个业主买卖双方，你系咪都想有一啲肯定性嘅？而家嚟计，我哋成交都仲见到张本票或者见到张律师楼支票啊，系咪？第日我哋成交嘅时候，譬如你作为业主，你俾咗条锁匙个买家嗰日，你都好想知道你会唔会收到钱噶嘛？如果第二日你先收到钱，咁如果万一啫，始终都系一个电脑系统嚟嘅啫。咁如果万一出错，作为市民大众，我唔系为紧律师讲嘢，其实我而家系从一个公众嘅角度睇。咁如果万一真系出咗问题咧，咁公众系咪都应该要知道佢哋如果万一有问题嘅时候，佢追究边个咧？ 但以前如果经律师楼就冇呢个问题咩？ 律师楼不嬲都冇问题噶。 嗯， 因为我哋成交嘅时候咧，譬如嗰个业主上嚟律师楼，佢即刻就已经收到嗰啲律师楼支票噶咯噃，多数。 Okay. 律师楼支票一般嚟计咧，冇钱我哋律师楼系唔开得支票出嚟噶。 嗯嗯嗯， 系啦。 明白吓，咁譬如在如果新做法底下，你剛才都讲啦，即係会唔会係即係所有嘅物业买卖都係用呢个嘅方法，还是係部分係咁，你觉得个考虑应该係点呀？ 呢个真係要视乎呢，譬如其实成套系成个而家个 proposal 呢个提议呢，就唔係我哋律师会提出嚟。 嗯， 其实係银行工会。 嗯，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呢，我都好想佢哋能够即係出嚟多啲，即係唔好淨係喺个报纸度写啦。 讲啲细节 係咪係啦，有咁嘅提议，其实我都觉得好希望佢哋能够真係出嚟解释俾公众多，即係多一啲，唔係由我，即係我哋即係始终都係我哋就算係做嘅话都係同佢哋合作啫。是咪協助睇下個系統點樣去運行？但係真正佢要推行嘅時候，其實而家譬如佢話分幾個階段啦，其實係咪應該由佢去向公眾解說呢？如果有疑問嘅時候，其實係咪應該譬如同律師會嘅方面去到磋商咗先呢？咁就可以令到市民大眾唔會有一個誤解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而家就咁樣喺未有嗰個條文走出嚟嘅時候，冒然話我哋出年就行。咁我哋都要话俾市民大众听，有啲咩要准备嘅。譬如喺签临时合约嘅时候， 其實市民大眾就已經可能要知道噶咯噃，究竟嗰個俾錢會係點樣俾錢咧？日後，咁同埋我都有個自己一個諗法嘅，就係話，咁如果用新嘅系統嘅時候，即係話我哋要買賣雙方都要同意，就可能係成交後翌日就會透過呢一種方式去到俾錢啦。咁好啦，咁我就會問啦，咁我哋點樣可以逼到買賣雙方用呢一種咁嘅方式俾錢咧？因為喺香港嚟計，我哋知道。我哋係有一個我哋叫做 freedom of contract， 買賣雙方係可以其實去到透過佢哋自己協議嘅方式去到定立嗰個交易嘅模式噶嘛。咁譬如如果用呢種新方法，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叫到啲市民大眾一定要用呢種方式？我相信銀行公會都係要考慮嘅，其實呢一樣嘢。 嗯，但系江律师啊，系咪就系头先你所讲咧？其实系你觉得最大个而家个忧虑咧，就在于其实系个政策上面系比较仓促就要实施啦。因为可能讲紧嗰个准备功夫未够，因为而家讲话咨询期咧就一月十七号完结啦。咁咧，但系同时间其实佢哋亦都有去建议系会做一啲即系一啲交易测试先嘅，即系首阶段其实去做二手楼先啊嘛，系咪？咁所以其实系讲紧你讲紧，其实呢件事本身冇问题嗱，有几样嘢咧系如果搞得好咧系 OK 嘅。第一就系个咨询期或者系个准备期长啲啦。第二个咧就系讲紧其实银行工会就应该出嚟去讲一啲咧，其实个保障个细则应该系点样，又系即系个数个钱上面。 其实咧整个系统咧，如果要改嘅话咧，除咗会牵动咗律师楼啦，亦都会譬如地产代理啦，系咪市民大众啦咁 嘅教育方式啦，系嘛？ 是啦，我觉得呢就是话我哋喺每一个环节呢都唔能够有乱子嘅。点解呢？买卖交易其实系喺嗰个我哋整个社会嚟计呢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亦都其实我哋唔淨只系香港人去买卖物业㗎嘛。譬如可能牵涉一啲国际嘅企业啊等等。咁我哋如果我哋嘅系统唔够清晰嘅话，如果万一有咩漏洞嘅话，就会影响咗我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嘅地位。其实我哋咧放心，即系我相信咧，每一个即系其实我哋法律嘅同行都好想去保护市民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要一定要系有一套周长啲嘅计划。咁我好希望咧，即系我自己作为即系个人作为律师咧，我唔能够代表律师会讲嘢，但系我亦都好希望咧，银行工会系能够同各个持份者一定要保持沟通，同揾一套咧系我哋觉得比较周长嘅计划，系真系能够保护市民嘅。 好，咁但系咧，我想知咧，亦都系啦。如果假設啊，依一套嘅方式咧，銀行依邊咧就其實都唔係話最理想啦，或者未有一個即係成熟嘅條件去做，都依然係律師行繼續做嘅時候。咁對於上年有律師行裏邊嘅職員，因為咁樣嘅唔誠實嘅方式去做咧，嚟影響緊律師界裏邊嘅一啲誠信問題咧，你覺得點樣去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方式去減少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好啊，嗱。我自己咧，即系我唔系以理事嘅身份啦。其实以我所亦即系理解咧，其实我哋律师会咧方面，其实都好着重呢一方面嘅监管。咁其实自从嗰次之后咧，我相信咧律师会方面都会投放多啲嘅资源喺做监管嘅工作方面咧，其实都会加强或者会做好。而事实上咧，其实我哋过往咁多年，大家可以睇到，虽然喺某一啲即系。零星嘅例子里面，你话有冇接管嘅情况出现，偶然都有零星嘅例子。其实大家唔好忘记，我哋律师嘅行业里面，我哋有成万几个律师。其实就算系过往系有一啲，即系可能系早咁多个月前咧，譬如旧年系真系有一啲比较我哋叫做唔好想见到嘅情况出现，但系毕竟其实那个 case 即系嗰个宗数唔系咁多嘅，但系我哋律师会你放心，其实我哋律师会，我觉得即系大家其实大众都知道啦。就算我哋睇律师会嘅网页都会睇到，其实我哋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其实都用咗好多嘅资源，尝试系去到令到增加个透明度，令到系公众知道我哋做紧乜嘅。其实，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啊，多谢你吓， 多 谢 晒你，多谢晒，好， 多谢你， 拜拜。 江玉宽系一位律师啦，亦都系后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黄生， 系你好啊， 请讲。 我想提供一个资讯，就是、其实原本由律师楼去处理个楼价嘅尾数咧，其实唔单止系可以帮个买家同个卖家处理个买卖嘅尾数问题，其实系仲可以帮。个买家同埋卖家就住个物业本身，例如啲杂费、电费、水费、煤气费啊、管理费啊、差饷 嗰度會有個尾數或者係按比例分攤嘅問題。 嗯， 律師落力嘅問題，如果通過律師樓做咧，係可以處理咗呢啲喺個樓價尾數嗰度扣完先，再俾個業主嘅。 咁你贊唔贊成呢個新方法啊？ 我唔係唔贊成呢個方法，但係呢個方法喺實行上邊就會忽略咗我啱先所講、 okay. 現時嘅做法嘅問題。其實我認為現時嘅做法其實係行之有效嘅。咁、 okay. 只不過業界裏面有啲嘅律師或者行家冇根據佢本身律師會規定嘅一個規範去做，導致咗啱先嘅問題。 有呢個情況嚇， 即係加強監管啦。 黃先生嚇，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